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各位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回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左。982呢是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没错，您还可以通过这个一直播平台，在一直播当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帅哥美女的主 角。帅哥美女，今儿第一次夸我，哎呦，谢谢你。 我主要是想夸自己，顺道夸一下你。好了好了，你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吗？ 嗯、对，这个接下来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主播台前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二维码啊，大家也可以自行扫描。 哎、你要说小熊， 大家可以自行扫描我们前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这个自己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官网进行 APP 的下载。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呢，并把下载成功的这个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优惠码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 是的，没错，那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北京呢也迎来了新的一批的大一新生、梦寐以求的象牙塔，拥抱青春的大学校园里面，这些18岁的年轻人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就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大哥？ 我准备好了。 好，那我们就现在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小分队， 小分队、 看看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情况。 Hello, 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在哪里？你说什么？ 哎，我现在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我们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特派观察员张浩，大家好。 Hello,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食堂内。 嗯， 大家知道，来到一个学校最应该知道，就是去他们的 食堂 转一转。对。据说我们昨天我们的学校食堂也是赢了一波这个朋友圈的轰炸啊！ 对 对对对对， 这个农家乐变成了星巴克， 农家乐 装修。 我们的二十以前有是农家乐的感觉， 有农家乐的感觉吗？ 对呀、啊。 现在我觉得他们的宿舍的这个食堂的这个非常好，一到了这个吃饭的这个点儿，我也非常饿了啊。然后刚才我们在食堂这个吃饭的过程中，也搜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校区。这个也就是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的两位新生， 哇，那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 对， 打个招呼，大家好。 Hello, 两个就是之前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故事。 啊，我们两个是附中6年的同学， 对。 啊，如果我有一个这个6年的同学，就是小学6年跟他在一起，高中还要在那么久的话，我一定不想跟他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互相嫌弃， 我要不想跟他一起 啊。那你们其实也就是说要同窗10年，对吧？ 同窗十年， 同窗十年。 这个未来4年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讲？ 6月， 你要这样好吗？ 真心的话。 哎呀，我们家洋洋啊，脑袋瓜子可聪明了，以后乖点啊。 你呢？ 不是的，早日找男朋友啊。 这个一看就是不像是新生，新刚刚入这个认识， 对，认识好久了，老铁， 深的感情了啊。哎，听说你们是来自于哪儿？ 中国戏剧学院附中 啊。国戏附中，那你们这个学校有其他的就是同学考过来吗？ 有啊，有我们四个小伙伴。 那你们四个是在一起吗？ 啊，没有，我们三个在一起，他自己一个人在一起。 那你太惨了， 好尴尬，好孤独啊。 一样吗？没 啊，那不错。那我觉得最好也有一定是一个一辈子朋友啊。 嗯， 然后那个，那你们之后对这个大学有没有什么憧憬啊、期望啊？有没有？ 有，就是希望能学到挺，然后 认识一下， 对， 其实大学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 嗯， 反正就在大学里边好好过吧，四年了。听说大学是我们最幸福的四年， 美好的大学生活在等着你 们。 们 这个两个经过了六年的这个附中学习之后，对大学生活好像不是特别期望一样，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大学生活还是有很多未知的故事，期待着你们。 带来了国航的礼物啊，送给你们两个，这国航专门精心的这个笔记本，哦，这个材质非常好啊，非常感谢。但凡参加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呢，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每个学校也将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采访就是这里，一会儿我们再会找一些更加好看好玩好听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 好 的好 的好的，谢谢张浩，谢谢我们前线的连线。 嗯，拜拜 拜拜。哎，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这 小鲜肉啊？ 这两个小鲜肉给我们 说了， 完全不想接 这个 话茬是吗？ 颜面何存啊？是不是？ 怎么可能？ 不过真的是我能从他们的这个对话里面能够感觉到他们对大学的向往，还有他们对这个新学期会发生什么一些故事的期待。 对，而且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友谊已经升华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虽然互相嫌弃，但是真的有遇到什么事的时候还是会彼此挺一把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一直播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也是跟我们打招呼说，这个脸越来越小的仙女思农 是说我吗？是说我吗？ 啊，说就是脸越来越小的仙女儿思农， 那说明我以前脸很大了。 这我只是念一个留言而已。 好的，好的，好的，不怪你。 这个啊，也说这个，他说思农不要这么说，说他说在他的心里你就是最美最萌的小仙女。 哇，我不做节目了，我去找雨涵了。 再撑五十分钟，然后你再去找啊。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开学的小贴士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大一新生。那前两天其实在节目当中都提到了各方面开学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开学恐惧症啊，还有一些开学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小贴士呢，是跟这个家庭上稍微有一些贫困的学生相关的。那对于很多这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讲呢，经济困难是他们入学的一大问题。但是对于是他们的一大问题，我这个稿子错了啊。对，除了开启新生活的欣喜之外呢，他们还将会面对一些学费啊、生活费上的一些开销，其实也是一件挺令人发愁的事情。那么对此呢，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也发出预警，希望各高校能够普查新生，消除困难学生的顾虑，做好安全提醒，提高新生的防骗甄别能力。 而且这个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也表示呢，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管理中心也是提出呢，请各校的学生资助部门当好新生的便民服务室，精心落实此项业务。 是没错，那普查新生呢要到位，录取通知书寄出的那一天起就是新生资助工作的开始之时。要尽早给每一个高校新生打一个电话，确认他是否存在经济困难，向有资助需求的新生提供可行的建议，并且做好跟踪回访和入学接洽，要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消除困难学生的顾虑。 同时呢，热线电话也要到位，各高校呢都要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按时开通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学生和家长的资助这个咨询投诉，实实在在的为困难学生解决问题。2017年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010-6609-7980以及010-6609-6590这两个电话号码。 对， 7月21号到9月10号每天8点到20点开通这两部服务热线。 是的，没错，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两个电话分别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如果有一些大一新生在钱啊这方面、生活费方面可能有一些困难的话，可以去拨打这两个电话寻求帮助。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学小贴士的内容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主题。 是，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讲，可能这个金钱是他们的一些怎么算呢，应该算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嗯， 但是其实对于另外一群人来讲，可能会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些缺陷也好，或者说一些不足也好，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去完成我们的这个义务教育，包括正常的这个大学的教育。 嗯， 就比如说昨天相信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都被一幅幅画给刷屏了。嗯，是由 对 因为我真的我打开 以后这幅画我昨天还特地下载了一个高清版本的，把它当成了我的桌面壁纸。 这个我觉得他的每一幅画当成桌面壁纸都有一种震撼和冲击力在里面。 对，就是你真的感受不到这是一个小朋友画出来的这种油画的作品，就是你会感觉这是就是一个大师的作品。 是，没错。而且其实它里面不光是小朋友，也有很多的这个三十几岁的这个自闭症患者，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在智力方面有一些缺陷的患者去画出来的画。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幅这个画哈，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幅是我昨天第一个买的一幅画，叫做大海，是来自22岁的杰林的作品。然后还有这幅画呢是来自31岁的倩倩，画的是在一个黄昏，对，黄昏的天空中有一个红色的太阳，还有一些飞鸟。其实我真的觉得能从他们的画里面看到他们对生活的， 其实更多的这两幅画，就是单单从刚刚这两幅画，一个是大海，另外一幅是黄昏的天空。 对， 然后这一幅呢就是来自于19岁的杨锦荣画的一张背影、就是， 他的线条运用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从这三张画我们完全看不出他们是在身体上也好精神上也好是患病的人群。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昨天这个刷屏，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对刷屏普遍来讲都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比如说七夕的时候秀恩爱刷屏啊等等， 这个对吧， 戳痛处是吧，但是昨天的这个刷屏可以说是大家一点都不反感，而且好多人也是相继进入到这个刷屏的行列，去为这些孩子去为这些患者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对，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找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歌手，那这些歌手可能在身体的某一些方面会有一些和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的音乐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非常的棒。 对，非常的棒。那就先来看一下我们 今天的榜 单，一起来看一下。 本期九八二活力榜那些与众不同的歌手，第四名陈伟莲，分手的情书。 眼前无路，心中有数，何必继续漫步，你该拥有更轻易的幸福，谈恋爱不是追逐难度，爱如苗圃，命如蜡烛，夜路烧到光秃，是我自私放不下同甘共苦，也念不出分手的情书。 第三名 Gary Gass With You All The Time。 I live beneath the heart, I watch you from the dark, I'm every breath, I'm every dream, I've known youFollowed you everywhere, I'm every scar, I'm who you are, when you think you're alone, when you cry, cause the world's unfair, you can rest assured, I'm always there. 第二名萧煌奇，配早安用早餐餐。 微笑的蜂蜜送冰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刷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喂，空气就像桌上火炬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出拿出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轻易的通关风里等清晨，就风来到这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考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需。 第一名郑智化，水手。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小雨，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这样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榜单、我们的今天的榜单内容呢是一些应该是在身体上有一些残缺的歌手的音乐， 对， 比如说刚刚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这个 陈伟 廉 的 分 手 的 情书、 那陈伟廉可能国内有一些听众可能不太清楚哈，陈伟廉是这个新加坡一个家喻户晓的盲人歌手， 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歌手， 是他之前在这个新加坡的一个比赛叫绝对 superstar 当中，从4000人当中脱颖而出，拿下了，对，拿下了这个比赛的总冠军。而且他之前是在新加坡做这个街头艺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他眼睛不太好，所以是没有办法去从事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的，所以他一直是在新加坡的一些街头去表演他的自己的音乐，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其实国内也有很多啊，就是一些残疾的歌手，或者说一些街头的艺人，他们的歌某一天被大家放到了网上，然后一下就 火，然后一下就火起来了。 对，陈伟廉就是这样一种。 对，因为我记得之前在三里屯那边，好像是有一个应该是盲人歌手吧。 对。 然后就是把他的一段视频发到了网 上， 然后就是大家都就围成了好多好多圈，一层一层的去帮助他。但是后来这个人的好像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对，我们希望他能够越过越好吧，因为这个歌手也是唱功非常好的一位歌手。 对，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来自 陈 伟 廉的 《分 手的 情 书》， 一起来听一下。 伞要受苦，就看谁更顽固。我闻到你哭。像抚摸爱的坟墓，想到感情归宿，忘了人情世故，别为仁慈制造残酷。眼前无路，心中有数，何必继续漫步？你。 该拥有更轻易的幸福。谈恋爱不是追逐难度，爱如苗圃，命如蜡烛，夜路烧到光秃，是我自私放不下同甘共苦，也念不出分手的情书。爱值得付出，也能退出，爱是几成露珠，聚若真无，美的虚无就当作身外物，不要让它变成包袱。眼前无路，心中有数，何必继续漫步，应该拥有更轻易的幸福。谈恋爱不是追逐难度，爱如苗圃，命如蜡烛，夜路烧到光秃，是我自私放不下同甘共苦，也念不出分手的情书。我本来是孤独的庇护，见无路，心中有数，何必继续漫步，你该拥有更轻易的幸福，别为我粉身碎骨。该换来更大满足，如果是这样，不如不如。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陈伟莲的《分手的情书》。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陈伟莲的歌声和热情呢，鼓励着青年和其他像他一样的残障人士追求梦想，也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慈善和社区活动当中，用他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自己身体上的某部分的残缺而将自己封锁，更鼓励大家身心健全的年轻人们要更加爱惜自己，勇于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有一天也会像他一样让自己美梦成真。 对，这样一首歌曲呢，这个陈伟莲演唱的真的是应该说比这些正常的歌手要演唱的更用心一点，而且能更打到每个人的心里边一点。 对，而且这个我们今天因为放的是音频嘛，这首歌的 MV 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段话，女主角和这个男主角说，天空是蓝色的，海是蓝色的，云彩是白色的，花是红色的，那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呢？其实就是也是跟陈伟莲本身的这个 经历 的这个对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那陈伟莲呢，是2006年一月份在新加坡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我只是想要》，在短短5天内的时间里面，销售已经突破了白金唱片的销量。而且发片后的3个月就举办了首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其实知道陈伟莲也是我之前的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一起去唱歌，然后他当时是在 KTV 里面点了一首 陈伟莲的哪一首歌？这个名字我忘，好像是小人物，还也有大梦想什么之类的这种歌名， 非常励志的那种歌曲。 对，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我就是听了那首歌以后，我真的是感受到陈伟莲身上的那一种坚强，那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说一些残障人士需要去像陈伟莲这样去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啊， 对， 我们也要去学习， 也要去学习这种不屈不挠的。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天天抱怨生活不公平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对，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那我们982活力榜马上要进入告一段落的时间呢，17:30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还是要跟刚刚的这个连线小分队， 连线的小分队进行连线，寻找国航最美的新生啊。 是的，没错， 一会儿再见， 拜拜。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朵痛痛。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对，那我们现在这个连线小分队已经接通了哈，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Hello，Hello，大家好。Hello，Hello， 又见面了。 哎，这是从食堂已经奔到了操场上吗？ 对， 没错，是来到学校吗？ 吃完了运动 一 下。 食堂，对对对，要来运动一下，来看看操场是什么样。当然，跟我们以前那个我的大学是不一样的，这个操场落实了4年都没有落实。 哎呀，我们这个自己学校的事情关起门来说。 对。 但是 这种草，我们大家已经捅了很久了。 太有这个生活的气息了啊！ 对， 刚才呢，我在搜罗当中真的又搜到了他们武打音乐学院的这个3位，真的是颜值高，然后专业好的同学。首先来看第一位， 来 第一位女嘉宾， 是啊， 哇 ，Hello， 第一名，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光环，要么给我们露两手。来自哪里？ 来自新疆 啊？怎么称呼？ 我叫柴书童。 Hello， 书童。Hello， 是不是卡掉了我们的这个有点不稳？ 那个考学的时候就是刻苦练功 啊， 反正特别那个努力啊什么的， 哦， 完了以后就那个就有成果了。 哇塞，好乖巧啊！这个你什么星座这么温柔？ 处女座的。 哎呦，太温柔了， 难怪这么温柔。 你看这个学舞蹈的，就是温柔，不像我们这样这么小调， 光自黑一把是吧？ 还有自黑一把。 另外一位，我们来看第二位小帅哥啊。来， 哇，终于有帅哥了，等了好久了。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我姓李，李佩恒。 Hello， 佩恒。 这个什么星座？摩羯座。 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记住，他没有女朋友。 大家看好了，我们第二位男嘉宾没有女朋友。 在哪学的舞蹈？之前是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哇塞， 嗯， 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是多少这个学舞蹈的孩子们的梦，是不是？ 梦寐以求的。 当时也是很难考， 应该是对。 然后怎么这个来到这个学校，什么样的心情？ 还是非常激动吧。像进到了这样一个综合类大学，也是有更好的一个平台，更好发展的一个前景。 那对大学四年有什么未来的憧憬吗？ 还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吧，然后能够更好的学习到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然后发挥一下自己的一些才能。 好的好的， 这个 好的好的， 要多来操场啊，多锻炼，太瘦了。再来看我们第三位啊，也是一位美女，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班颜值最高的了。 哇， 来跟大家打招呼。 这个真的是美女。 大家好，我是吴佳琪。 大佐，你控制一下自己。 这个来自哪里？ 来自浙江。 啊，今天早上我都碰到了他，然后就跟他这个说要马上要连线，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个独特之处，你见过上大学的同学自己拎个箱子，自己坐着火车来到学校报到，不需要家长送，为什么？ 因为我家离得很远，然后我正在 月球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我就拎着箱子过来了。 啊，哇，真的是一个很独立的、 非常独立自主 的 一个女孩。 觉得一定，哎呀，学舞蹈的人就是有这样坚韧的这种独立的性格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首都师范大学就是这样，我们凡是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呢，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同时呢，我们在每一所学校当中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今天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明天我们将会去往北京科技大学，一起去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好看好听的故事，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浩在前线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啊，也是祝愿我们的前线报道小分队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找到国航最美的新生。 对，没错。那刚才又扎了一下老阿姨和老叔叔的心， 哇， 赶紧 老阿姨就好了，老阿姨就好了。对， 好， 咱们接着来说歌啊。刚刚说到的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伟莲的《分手的情书》。接下来为各位推荐我们的第二首歌曲，这个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创作型歌手 Gary Gass。 对，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首《With You All the Time》。 一起来听。 Live beneath the heart, I watch you from the dark. I'm every breath, I'm every dream. I've known you forever, I followed you everywhere. I'm every scar, I'm who you are. When you think you're alone,'cause the world's unfair, you can rest assured I'm always there. Even when you feel like you don't belong, even when you fall and it all goes wrong, know that I'm with you all the time.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the restless heart, wish you'll never.With you all the time, I walk your every road. I'm laughing when you smile, and when you cry, I cry too. I made you a promise, 一首来自于 Gary Guest 的 With You All The Time、上榜流。 Gary Guest 是英国的创作型歌手，他是英国某选秀节目的第一届的亚军。 是的， Guest 的音乐专辑呢 在这个英国发行了超过有350万张的销售量。一个曾经患有语言障碍的男孩从歌声中找回了自信，并用歌声感动了全球的乐迷。 Gary Guest 创造了21世纪的歌声奇迹。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他其实是就是在治疗他这个语言障碍的过程当中还学会到了一种新型的一种呼吸的方法，然后运用到他的唱歌的技巧当中，就变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好听的 With You All The Time。 那其实昨天这个活动吧也引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如果在现在在网络上非常火的话，肯定会引来一些反面的不同的声音。 对， 昨天晚上我们也是有看到有人说这个残障人士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天才，这些天才只是他们小部分的一部分吧，就是可能是十分之一甚至说百分之一才有一个在这方面的天赋的。 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天才谁不是天才呢？ 对，天才在左疯子 在 右，对不对？ 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昨天这个活动哈，可能你有没有发现朋友圈里面有一些人、当然不是说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哈，他们可能这个活动的系统会出现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分享那个截图的页面啊什么之类的。我朋友圈就有几个人他去截了几张其他的图，然后说我买了多少多少张画，但是我截不出来图，但是我买了，他也要去发一个朋友圈、 就是也是为了拉一波关注。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当然你买了肯定是好，但是这种做法可能就有这么一点稍微偏离这个 偏离了原创者的初衷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可能有一些这个自闭症患者或者这个精神障碍患者，他们是不需要你去用金钱去支持的、包括很多的这个自闭症患者，可能他的家庭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家庭条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的是更多的 关心和关怀， 理解。 对，我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前一阵儿因为我家里是有人做专门做这个自闭症康复的一个家人，然后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前两天有一个自闭症患者的母亲来我们家里聊天，就是说他的儿子今年已经是30几岁了，患有自闭症的一个孩子。他从小是对音乐，在音乐上面非常有天赋，特别喜欢去听交响乐。那有一天这个母亲就带着他儿子去一个交响乐的现场，结果他们的那个位置发现被别人坐了，但其实周围还有很多的空位，甚至说比他们那个位置要好。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 就 去找 另外一个 位 置 吧。对，然后但是这个小男孩就跑到他们面前就说您好，这是我们的位置，您可以起来一下吗？那个人就觉得很奇怪，说周围这么多空位，你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个人就说我不起来，你去那边坐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坐了，但是他真的当时他可能自闭症患者他会有就是自己的一套这个自己的想法吧，他就真的在演出的当场就跟那个人急了，就说不能这样，这是我的座位，我必须要坐这儿，就是整个在演出现场喊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坐在位置上的那个人就站起来就骂了他一句，骂了他一句以后，这个孩子的母亲就过来打圆场，就说那个不好意思，我孩子是有一点自闭症，您就帮我们换一下，因为这个位置也毕竟是我们的嘛。结果那两个人就说有自闭症你为什么还要带他出来，就是特别大声的就喊出来了。真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能感到那个母亲在现场的无助，因为他们 也能感受到很多的绝望。 对，而且我会在想，当大家都去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那两个不让座位的人是不是他们可能也刷了呢？对吧？ 可能 大家都刷了， 可能这些 也刷了， 可能在就是咱们不说刷不刷朋友圈吧。 就是可能在现在社会上会有那么某一些人， 对， 为了拉这样的关注也好，拉这样的赞助也好，就是博得大家的眼球，博得同情的同时，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为那些自闭症患者呀，为那些就是那些不那么普通的人， 对， 为他们设身处地的着想。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活动，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群体，知道我们平时要怎么去尊重他们，怎么样去和他们交流。比如说有的自闭症孩子，他从小大家对他的爱就是葫芦葫芦他的头发呀，那他长大了以后可能会觉得我喜欢你，我就会去摸一摸你的头发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大家要对这些是有一定的理解，这个才是这个活动的初衷。那说完了前面两首歌呢，我们接下来再说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一个盲人歌手，萧煌奇。那萧煌奇大家肯定都想到那首歌， 你 是我的 眼。 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你是我的眼》这么 悲凉 的一首歌，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萧煌奇的一首非常励志、非常欢快的歌曲。那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萧煌奇的《嘿，早安，用 早餐》。 小的蜂蜜松饼做蓝莓，跟牙奶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一株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莴苣一样清脆。草地外拿去拿去，烧着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金鱼的通关风里等形成的风来到就很完美。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能开心的是不我的无邪。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目海水的浓味，一下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布的蜜蜂草原，我的油烟缭绕了大的向日葵，加一点轻快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饿不饿？有没有想吃早餐？ 大晚上的吃什么早餐啊？ 吃晚饭，那就哎呦，吃晚饭， 哎，我觉得可以。刚大家听到的呢， 萧煌奇的《 嗨早安用早餐》。 对，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萧煌奇呢是一位台湾的视障歌手，他在高中的时候呢组建了全方位乐团，开始萧煌奇就一直不断的进行他的创作。那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你是我的眼》当中，他几乎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这十首歌分别记录了萧煌奇的音乐历程和他的生活点滴。那今天的这首《嘿早安用早餐》呢，虽然不是萧煌奇最火的一首歌，但是从歌里面满满的活力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可以感受出萧煌奇对生活的热爱。 对，就是可以，我们可以从每次萧煌奇，比如说他去参加歌手也好啊，他的现场也好啊，他自己的演唱会也好，我们都能除非是唱那种特别悲情的歌、啊、 对， 但是一旦他要是唱起了这种节奏非常欢快的歌的时候， 他其实写过很多这种节奏很欢快， 对，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完全带给你另外一种特别阳光、特别积极的 表演一下， 就是 对， 哎，真的， 经典动作， 经典动作，他就是一直在，就是甭管是举起右手还是举起左手，一直就是想让大家用自己的动作也好，用自己的歌声也好，告诉大家，我虽然是一个视障的歌手，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的生活，我希望大家一样跟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美好。 对，没错，萧煌奇，而且萧煌奇，大家刚才也是提到会想到一首歌，就叫做《你是我的眼》，之前是由林宥嘉翻唱的。真的，萧煌奇他算是一个音乐奇才了， 对， 而且他之前也为这个黄小琥写过那首歌叫《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对，也是他作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当然萧煌奇他们可能是身体上有一些残障啊等等，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痛苦呀、挫折呀什么之类的？那他们都能这么坚强的创作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我们其实是不是要对生活更加乐观开朗？ 我们应该比他们更加坚强一点， 对，更加乐观开朗。那下面一首歌就是一个更加乐观开朗的代表人物了。 对，既然说到这首歌呢，先给大家念一下上榜理由吧。最后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水手》。 对， 啊，一说到这首歌啊，这是简直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了。 对， 就是、那首这，而且还有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对， 对吧？这个上榜理由呢，这个说的是郑智化2岁的时候曾经患有小儿麻痹造成了日后的腿疾，但是身体的病痛呢并没有影响小郑智化的顽皮。郑智化表示呢，小时候他最拿手的三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就是完全不像是一个腿 部有 残 疾 的 人 士。而且说这三件事为他日后写歌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啊，这个比如说这个麻花辫子就是写给他的最爱，别哭我的爱人就是写给他自己的初恋，而水手这首歌呢更是和他小时候打架的经历分不开。而且这个郑智化呢从小就喜欢画画，立志要当一个画家，但最后还是注重于音乐事业。 是的，没错。那其实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17:54，就把最后一首非常励志的《水手》送给大家。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对， 他们的这个虽然身体上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一个热情的心。 虽然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一定会给你开开另外一扇窗。这扇窗没准比你关上这扇门用处更 大。对，没错。 所以呢，这个不管是我们这个普通人也好，不管是那些另一群艺术家们也好， 对， 只要你一直抱有着对生活的期望和热爱啊，我们的生活就一定能够越过越好的。 是，没错。那982回力榜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 拜。 戴着伪善的面具，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